起点钟，胸襟我不明，体坛内外新鲜事儿，大家来点评。爱你所爱无所畏惧，早起有动力，双奥之声伴我心，体最动听，体最动听。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雄鸡唱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早上为您直播的雄鸡唱晓，我是小丽。今天的节目是由我和子昂为大家带来，感谢大家伙这么早就来报道啊，看到您了哈，很多朋友都在这打卡呢。永远的儿媳妇儿您好呀，还有孙东林、 Wick 先生、南极三先生、酷哥啊，大伙儿都早。哎，这个野行的朋友好像看着名字比较生，有空的时候常来我们这儿聊天哈。还有京城八爷，大伙儿早上好。Wick 提醒大家说，现在屋里啊巨热，特别干燥，要请大家多喝水。嗯，这两天确实是哈，天气呢属于静稳的状态，有一点燥，确实是哈，请大家就跟啊刚才 Wick 先生说的这样，多多补水。俊先生说了，大伙儿早啊，周末愉快，可惜没有比赛看，跟咱们有关的比赛基本上没有太多哈。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要说说争冠组的国安，咱们也来展望一下哈。另外一个话题就是说说我们的体育梦想。花庙里的小兔子说了，争冠组这边只能是坐山观解散，这有点太悲观了哈。啊，也欢迎大家继续在节目当中跟我们保持互动。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我们会和大家说说恒大足校15人入选了国字号球队，但是球队的财政危机呢现在还没有解除。 同时还会关注海港队近期将与亚太金门虎国安进行三场教学赛。 休斯顿世乒赛第二天，我们国乒女队依然是高歌猛进，周启豪不敌波尔，男队这边成绩是喜忧参半。 郭艾伦表示，大家的国家队训练都很认真，尽一切努力在合练。 我们也会关注美职篮方面哈，库里兄弟大战，又是哥哥赢了。 数据和战绩均取胜哈。以及冬奥方面呢，奥运加春节，美丽的奥林匹克长卷三主题发布内容。 就像大伙儿说的，最近没有咱们国安的比赛，也没有国足的比赛了， CBA 的比赛也暂停了。所以跟咱们相关的一些比赛是停止了，所以咱们也来期待期待哈，国安在争冠组您有哪些期待呢？还有说说您的那些体育运动的梦想，依然可以通过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的方式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是的， 也要提醒大家一下哈，11月27号下午的1点到2点半啊，也就是明天下午的1点到2点半，云顶滑雪公园将会进行冬奥测试赛自由式滑雪障碍追逐的决赛。我们北京体育广播联合新浪体育推出体坛研习社的一个特别策划节目，我们将预计到的这个主题将会有云顶看冬奥，人气少女谷爱凌会出现在哪些赛道呢？天才少年苏翊鸣将会解锁哪些难度动作？在节目当中，一日社长惠凡、观察员子昂将会连麦北京体育广播的前方记者余伯川和徐真，直击赛场，直播赛况。更有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的名将徐梦桃，包括他的队友沈小雪、知名潮流运动博主小豪、单双板的兼修滑雪达人，是叫插队吗？这个人 插队 哈。来实力助阵，在昨天在这个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来和大家畅聊滑雪运动，解读潮流密码。 可以锁定新浪微博北京广播以及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来观看连麦参与互动，助力北京2022年冬奥会一起向未来。 时间是下午的1点到2点半啊，明天下午的1点到2点半，欢迎您关注我们的体坛研习社啊，将会联合的是新浪体育，你们会在网上直播对不对？ 没错。同时呢，在11月25号到27号哈，您在这个雄鸡唱晓金戈铁马体坛夜话里互动的时候呢，带一个话题的这个前面带一个 slogan， 就是云顶看冬奥啊，带这么一个标签的话呢，您可以留下想要了解的冬奥测试赛的方方面 面的问题，我们会精选五个精彩的提问，去直接带到发布会的新闻现场，新闻发布会现场，相约北京，你来提问啊！ 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节目。好，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先来说说足球方面的消息。近日，为了提前做好2023年的 U23亚洲杯的备战工作，中国足协昨天公布了 U18男子国家足球队的集训名单。球队集训从11月30号到12月16号在上海进行集训。那这次呢，广州队是成为国脚入选的大户，U18入选了7位，和山东队并列在第1位哈。那为了备战2024年的 U20亚洲杯预选赛和2028年的奥运会，我们也公布了 U16的名单。值得一提的是呢，这次的 U16的名单当中，来自于恒大足校的年轻小将将有8位，入选的人数也是高居第一的。 可以说2012年啊，早在几年前啊，8年前恒大足校正式建成运营之后，到现在似乎也应该到了一个收成的季节。可惜呢，是事与愿违，恒大集团的财政危机直接影响到了集团的其他业务。据悉，本期 U16 国少集训选拔队共有60人入围。不过，由于疫情的影响呢，本期的集训名单当中啊，没有列入大连地区的球员。U16的主教练是中国的足球名宿杨晨，他在今年的4月正式上任为 U16的主教练。希望这些年轻的后备力量可以成长为日后国足征战的支柱。 大约在一周之前，我们俩上节目的时候，那会儿也说到，说广州队的这个资金问题，可能足协这边已经解决了哈。那大家也是对即将要开始的联赛呢充满了担忧。刚才有朋友说是不是有球队要解散，不好说，那我们也要看看接下来这个足协的运作。那昨天呢，也在网上看到了一条广州队球员何超在训练场场边独自训练的视频，这也让很多广州的球迷呢心里稍微定了定哈。球队的非国脚队员看来目前还是保持着训练。那昨天也有体育栏目的博主表示说，广州队已经和沧州雄狮进行过热身赛了，这也让球迷感到了一点点兴奋。在经历了几个月之后呢，球队虽然仍在欠薪，但是球队还是在队长郑智的带领下，依然是处在一个正常运作，起码是正常备战的一个情况之下。 是的，据悉呢，队长郑智发现啊，有媒体在场的时候也显得十分惊讶，可能是觉得这种情况了还有人来关注哈。然后在礼貌的和记者沟通之后呢，允许了记者在场边的训练阶段的初段进行短暂的拍摄。那从体育世界发布的视频来看，李学鹏、张修伟、严鼎浩、杨立瑜、黄博文、廖立生、何超、吴少松等一线队员哈，在谭凯源在内的 U21 队员均出现在天河体育中心进行日常训练。另外，根据广东体育频道记者邱叶锦发博啊，除去目前正在隔离的国脚们，今天到场训练的广州球员有17人，而且现场呢还有10名工作人员在为球队的训练保驾护航。其实最近呢，还是有很多的球队都是在欠薪的状态下，在进行一个自发的或者说是奉献精神的这么一个备战哈。所以说我们也联系到了足球记者肖楠啊，肖楠也表示呢，在奉献精神的加持下，联赛是可以正常运行的，一起来听一下他的意见。 近期呢，围绕中超部分俱乐部啊欠薪拖欠球员啊俱乐部成员薪水的传闻呢此起彼伏的，包括啊八冠王广州队目前也深受类似传闻的困扰。当然了，困扰他们的不只是传闻，而是实实在在的难题。确确实实正如大家所了解的啊，受到财务危机的困扰呢，广州队呢现在目前为止还没有进行严格意义的官方集训。当然了，在老队长郑智的带领下呢，球队呢其实已经在近期呢有意识的进行比较专业的训练。那么从10月开始，据我了解呢，部分球员就自发的到这个球队的基地进行训练。到了11月啊，随着郑智的到队呢，越来越多的球员呢参与到训练之中，那么最多呢达到17人，这其中呢就包括像黄博文呀、杨立瑜这些有国脚经历的球员啊，重要的球员也都参与其中。但是呢大家也都知道，包括4名规划球员在内的部分主力呢 有可能是不会参加第二阶段的中超比赛。他们呢回到国内，即使是从国家队解禁呢，有可能呢也是回俱乐部啊收拾行囊。至于下一步他们是留在球队仅仅休假，还是一去不返，这个还要与俱乐部沟通，根据俱乐部接下来的这个具体安排，具体解决问题的前景，来确定他们下一步的计划。其实呢，据我了解呢，虽然不少球队呢，面临不同程度的薪水欠发，啊，有的是欠发，有的是拖而不欠，啊，总之呢，遇到各种各样的经济困难，但是呢，大部分球队呢，还是抱着一个对联赛、对自己职业负责的态度呢，积极的参与各种形式的训练。那么包括河北队呢，近期呢也传出了成员呢自发的甚至要提出这个无偿的参加训练，帮助球队渡难关。我觉得这挺令人感动的。那么河北队呢也做好了近期收拾行囊前往广州赛区参加争冠组比赛的准备。所以我对中超联赛重新开赛还是保持乐观态度。我觉得中超联赛既然这个赛程已经大致安排好，包括联赛第二阶段，包括超甲附加赛，包括足协杯决赛的日程安排呢也大体确定，包括赛地也基本安排在广州和苏州两个赛区，应该说联赛有序完赛还是应该可期的。 这是广州队的情况哈。那再来看其他的一些俱乐部。那么在11月25号，就是昨天，海港这边的新闻官赵浩晨在个人微博上透露说，海港队近期在原生体育中心进行了3场教学赛，对手呢分别请到的是长春亚泰、天津金门虎和北京国安。那么他也透露说，3场比赛呢是安排在明天，还有12月2号和12月7号，地点也都选在了原生体育中心。那按照计划呢，中超联赛第二阶段的比赛是12号开始，所以在第一阶段战罢之后，海港队目前的成绩是8胜4平2负，积28分的成绩，可以排在苏州赛区的第二位，在争冠组。此外呢，海港队在足协杯的决赛也将会和山东泰山队争夺足协杯的冠军，所以他们在这一阶段比赛开始之前还是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那基本上是能利用这个兄弟俱乐部在的情况下，就多和对方来进行热身哈。 是的，肖楠也谈到了我们国安的这样的一个备战的情况说国安呢现在处于一个正常备战的状况。 近期呢，围绕中超部分俱乐部欠薪、拖欠球员俱乐部成员薪水的传闻呢，此起彼伏的，包括中超联赛第二阶段赛事，争冠组的比赛呢，将于12月13号。在广州赛区进行。那么国安队作为争冠组的球队之一呢，大概会在10号左右最早9号最晚10号这两天前往广州赛区进入赛前最后备战。在此之前呢，国安队的备战应该说是按部就班，或者说是有条不紊。虽然外界的传闻呢风言风语比较多，但是呢从目前我了解情况来看，国安队的备战是非常的正常的。那么到了全队近期前往上海备战，累计有23名球员呢参加了这一期的备战集训。据我了解呢，国安队呢是本月17号抵达的上海。在上海期间呢并没有一味的止练那么球队呢还进行了2场左右的热身赛受到疫情等客观因素影响，国安队呢在此期间呢热身对手呢仅限于低级别球队比如说中冠球队。那么值得庆幸的时候是，虽然主力包括多名国脚缺席的情况下，新援希尔瓦的状态非常的好，在一场比赛中呢已经进了2个球。那么国脚呢近期呢已经随国家队返回了苏州赛区正在按规定接受封闭隔离观察。那么待到解禁之后呢，他们也会在第一时间与俱乐部队会合， 具体会合地点呢，应该是在上海，应该是12月初吧，理想的话。那么当然了，前提一定是要严格执行各项防疫规定。 同时亚足联呢也是公布了参加2022年亚冠联赛的俱乐部准入的名单。中超球迷收获的一个新的失望就是中超联赛呢没有一家俱乐部获得直接准入的资格，那只有6家获得了限制性准入的牌照，分别是海港、申花、泰山、深圳、广州队和亚太队。这也意味着6家以外的球队即使是获得明年中超前三或者是足协杯的冠军，也没有资格打亚冠联赛。 是的，此前连续5个赛季啊，都有超过10家俱乐部获得直接准入牌照的中超联赛，明年竟然没有一家俱乐部能获得直接准入牌照，而且从申请亚冠到获得限制性准入的牌照的俱乐部数量啊，都创下近5年的新低。对于中超而言，明年的亚冠联赛与今年将非常相似，都是食之无味、宁愿放弃的赛事。但是这样的放弃，从长远来看，对中国足球在亚洲范围内的发展都是很不利的。参照亚足联2022年亚冠联赛的21个联赛中啊，只有中超没有俱乐部直接获得直接准入牌照，除了朝鲜、黎巴嫩、塔吉克斯坦没有任何俱乐部获得亚冠准入牌照之外，就连菲律宾、约旦啊、叙利亚、土库曼斯坦都各有一家俱乐部获得了亚冠的直接准入资格，那中超的尴尬是可想而知。中超、中甲今年仅有14家俱乐部向亚足联提出申请，最终呢，仅有6家得到限制性准入资格。即使呢，明年主动报名参加亚冠啊，中超这些球队肯定也会接受到一定的处罚。那肖楠也是跟我们聊了一下，到底什么是限制性准入以及亚冠啊，现在对于中超球队来说，它的意义是如何？ 那么11月22号的时候呢，亚足联通过官方渠道呢，也是公布了啊新赛季各会员协会申请新赛季亚冠参赛许可的这个通过名单。那么从目前反映的情况来看呢，有14家啊中国足协在册俱乐部呢获得了初步的通过，其中就包括6家中超俱乐部。当然这6家俱乐部呢还需要呢亚足联的进一步的复核。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们呢目前为止呢也仅仅满足了亚足联规定的这种B 类条件，也就是说必须达到的这个条件。 A 类的义务啊非必要但是有义务的这种条件呢他们还不具备。这6家俱乐部呢其实呢就是说通俗一点呢就是满足了诸如啊场地条件呀，包括方方面面的这种这个球场的设置啊，人员的安排啊，方方面面梯队啊，这些基本的条件他们应该是满足了。但是呢，比如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他们还需要进一步满足亚足联所提出的要求，比如说是不是存在欠薪的问题。所以说，这些问题呢，对中超的几支球队来说还是比较有现实意义的。如果说有些条件，还是或者说相关条件的材料没有及时的补交上去的话，那么依然有可能被挡在亚冠门外。应该说呢，亚足联也考虑到啊，维护这个亚冠品牌价值，确保亚冠竞赛质量，从这些角度来出发呢，进一步完善或者说是强化亚足联的准入条件，也就是提高它的门槛。那么不能说随随便便啊提出申请就通过，需要这些俱乐部啊以严肃的态度去报名参加亚冠联赛啊，这毕竟是亚足联旗下的最重要的俱乐部赛事，这是一个品牌赛事。所以说亚足联这种完善准入标准，应该说我觉得也是很正常的。 来再看中乙联赛这边保级组的比赛呢，还在进行当中。细心的球迷就发现了保级组当中的河北卓奥队有一些变化，球队原来的主教练王潇没有出现在比赛当中指挥，取而代之的是助理教练。那去哪儿了呢？现在也不得而知。据了解说，早在10月份呢，王潇就已经去了天津接受有关部门的调查，至今呢还在调查当中。 是的，这是国足方面的消息啊，这个是中国足球方面的消息啊。我们还看综合体育方面吧，在排超这边呢，新帅新球队联赛首秀啊，北汽女排遗憾负于深圳。 昨天呢，2021-2022赛季中国女排超级联赛在广东江门封闭状态下揭开战幕。新任少帅初辉指挥的北汽女排啊，经过一番苦战，1-3负于深圳女排。请听记者李维的报道。 面对新赛季排超联赛的第一个对手，北京汽车女排在某一阶段打出了高水平，但球队还是没有咬住比分，最终1-3输给了深圳，无缘新赛季的开门红。本赛季北汽女排人员大换血，球队以年轻球员为主，而深圳队则是张奕婵、卞雨倩、王思民等老将坐镇，还有一位塞尔维亚的外援，实力确实高出北京队一筹。这场比赛北汽女排的首发阵容甚至让人有点陌生，二传王爱哲，主攻王云露、金叶，副攻张宇、金浩，接应是15岁的范博宁以及自由人王菲。开场之后，北京队打得非常的积极，一度将比分追成了18平，但随后球队失误较多，22-25先输一局。第二局北京队状态不稳，被对手打了一个25-14。第三局北汽一直紧咬比分，在落后的情况下依靠金叶的强攻25-23逆转获胜。第四局北汽女排又是开场领先，但最终被对手25-20获胜。对于球队的表现，年轻的主帅初辉给予了肯定，他说球队在第三局确实发挥了水平，但整体的表现并不稳定。 满意的地方主要是打出一些气势，就是我们在短短几周时间一直要求队员提高思想作风，提高这个狼性的团队精神，这个还是有一些改变和提高的。不足就是说技术上的个人能力，开始和结尾的这个整个这个思想状态起伏还是比较大。 作为一支年轻的球队，北汽目前队中大部分球员都没有参加过排超的比赛，肯定经验上有所欠缺，但初辉并不想把这个当作输球的借口。 队伍是年轻，但是说不能完全作为就是打不好也好或者说输球也好的这种理由，毕竟还是有些机会可以让我们取得胜利的，但是我们有波动会造成了关键时候没有抓住机会。 这样初辉也完成了自己执教北汽女排一线队联赛的首秀，他说自己还是有点着急，还是希望把更多的思路传递给场上的球员。 作为主教练嘛，今天第一场比赛还是有点小着急吧，还是想队员啊能多赢比赛，多取得比赛的胜利。这种自信心的培养，临场这种大赛自信心培养，我觉得要比输球可能价值更可贵一些。但虽然是结果不尽如人意吧，但是也有一些好的地方，就是说教练员的一些思路啊，通过二传啊，通过攻守，还有一些提高的。 就像初辉所说的，只有取得更多的胜利，才会让球队积累更多成功的经验，提升自信心。不过对于北汽女排来说，今年联赛的分组并不理想，后面的小组赛还会遇到不少强队，这对于年轻的队伍和年轻的主帅都是个巨大的考验。 手球方面，昨天2021年的中国男子手球超级联赛在苏州结束了第五个比赛日的争夺。北京体彩男子手球俱乐部是43-30击败了天津队，迎来了赛季的首场胜利。这场比赛，北京体彩队的68号球员绿明松和天津队的9号球员王子欣共同当选为最佳球员。那赛后呢，主教练张继就说了，我们上半场的失误还是比较多的，下半场通过加强防守以及守门员的几次关键扑救拿下了整场比赛。不过全队的起伏还是有点大，在传导球的流畅性和得分机会方面啊，把握方面都还是能做得更好一点就好了。希望这些年轻球员呢尽快提高，减少低级失误，赢下该赢的比赛。 上海呢打造了全国首个虚拟体育综合性赛事啊！11月20号、25号下午呢，上海九世体育产业发展集团的旗下的上海九世智慧体育有限公司啊，宣布呢国内首个虚拟体育综合性赛事——上海虚拟体育公开赛，英文是上海 Virtual Sports Opening 啊，简称 SVS， 将于明年启动，至上海创办了一项城市自主品牌的数字体育赛事。明年四月赛事就会开放报名，组委会公布了赛事的 logo、 主题口号、宣传海报，对这项全新赛事做出了详解。上海市体育科技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徐志刚表示呢，电竞是目前比较热门的科技体育项目之一，而虚拟体育已经比传统理解的电竞更进一步，它不是基于游戏的比赛，而是依托游戏为呈现的方式，把体育的竞赛内容通过虚拟的形式、人机交互的方式以及 VR、AR 等高科技手段呈现出来，让大众都可以参与的赛事。今年夏天，国际奥委会举办了首届奥林匹克虚拟系列赛，包含自行车、赛车、棒球、帆船、赛艇这五项，是历史首次啊，奥林匹克授权的虚拟体育赛事，也是奥林匹克运动新的改革路线图。奥林匹克2020+5议程中鼓励虚拟运动发展迈出了关键一步，吸引了更广泛的年轻一代去参与奥运、关注奥运。 世界羽毛球联合会在星期二公布了最新一期的世界排名，桃田贤斗和戴资颖分别排在男单的榜首和女单的榜首，那么中国在混双呢是站在第一位。男单第一呢，除了桃田贤斗之外，哈，往后看哈，印尼的这个印尼公开赛的冠军也是让他巩固了这个位置。 嗯， 目前他的积分已经超过了11万分，领先第二名安塞龙有2000多分，丹麦的安东森是排在第三，排在4到10位的分别是周天成、金廷、陈龙、李子嘉、乔纳坦、武家朗和长山甘泰。 是的。啊，女单第一呢是戴资颖，她的积分达到了107875分，还领先陈雨芬5000多分。日本的两位名将山口茜和奥原希望分别是位列3、4位，前奥运冠军马林排名第5，6到10位分别是安喜盈、新渡、殷达农、何冰娇和李美妙。 男双的前两名都是被印尼的选手占据的，亨德拉和阿山是排在第2，奥运冠军李阳和王麒麟排在第3，两队日本选手远藤大由和渡边勇大以及宝木卓朗和小林优武排在4、5位。中国选手在男双哈，现在排名最高的是何济婷和谭强，现在只能是排在第22位，在他们身后还有黄凯翔和刘成，张楠和欧逸炫呢是排在第26位。女双的榜首也被日本选手占据，福岛由纪、广田彩花领先陈清晨、贾一凡的不到1200分。第三呢是韩国的李少熙和申生赞，中国的另外一对组合杜月和李云辉暂时是排在第7。所以说五个项目当中，混双是中国唯一排名第一的项目，郑思维、黄雅琼以超过11万分的积分目前在混双是排在第1，还有一对组合王玉丽和黄东平暂时是排在第3的位置。 嗯， 好，这是我们第一时段的内容哈。 是的， 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跟我们保持互动。看到很多朋友都在聊天哈，说到争冠组的形式，啊，包括您的体育梦想。刚才有朋友说了，我的体育梦想是想当体育老师，现在已经实现了。 嗯， 那您是幸运的哈。也有朋友说一边吃饭哈，一边吃东西在一边听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您关注，能给您的早餐带来快乐哈，也是我们的希望。谢谢您。 时空距离无人数限制的智能场地在这里，好产品融合文字、语音、画面等形式提升营销推广效能的方法在这里， 功能丰富双向互动互联网时代的最新社交方式在这里， 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依托广播专业技术优势，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为企业在线直播等提供场地技术支持，安全服务保障一站式解决方案。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潺潺时光里，我的声音陪伴你一路畅通。 默默岁月中，你的喜欢成就我辉煌梦想。 北京广播电视台现面向全社会开启2022年度餐饮、体育、品牌酒和房地产行业的广播广告代理权招标，广播频率保持全天7%以上的市场份额，报名从速，招标热线8501-3189。以上为广告时间。 亿万呼吸，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 现在比赛开始，中国选手首先抢到前面，大家看到大岩羊首先一马当先，王春露现在第4。 2002年盐湖城冬奥会， 女子短道速滑500米决赛， 中国大洋在第一，王春露在第三，现在加的是保加利亚的选手达拉诺娃。 参赛的中国选手杨洋三天前刚刚参加了女子1500米的决赛，拥有绝对实力的她却因为压力过大而发挥失常，仅列第四。这不禁让人想起4年前，在1998年长野冬奥会上，大小杨洋也曾形成双保险，在短道速滑1000米决赛中和韩国选手角逐冠军。就在冲线这一刻，韩国选手抢先伸脚一步滑过终点，志在必得的中国选手梦断长野。重压之下，再也不想留下任何遗憾的杨洋剪短了头发，换下了夺得世锦赛冠军时穿过的贴身运动服，以此激励自己忘掉一切，和队友王春露力拼500米。 现在中国队形成2-1的局面，两个队员一前一后，现在开始超越，这样大洋洋就获得了第一名， 比我梦想中的简单多了。 1980年，中国首次角逐冬奥会，当时没有一个项目能够进入前八。等待了22年，经过7届冬奥会，中国终于赢得了第一枚冬奥会金牌，这是中国几代冰雪人实现梦想的一刻。 亿万呼吸，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 欢迎在早上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雄鸡畅想，陪伴您的是子昂和小丽。我们其中一个话题是您的那些体育梦想哈，思瑜就说了，一直都喜欢的体育项目，可惜呢也没有成为滑雪的这个职业人士哈，特别喜欢滑雪，其实还喜欢花游，看来你游泳还是不错哈。 是， 没事儿，作为平时的爱好，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可以在冬天和夏天都有您喜欢的项目。 没错，夏天多游泳，冬天多滑雪，这其实想的挺好的哈。想来， 还有体育这个能力比较强的朋友，2S 说了，陈伟2S 说了。完成一次标铁吧，能完赛不关门，这就是他目前的一个梦想。 我们今天为什么说这个体育梦想的事儿呢？是因为在过去这个周中的欧冠里啊，AC 米兰有一位梅西亚斯，这位球员是完成了对马德里竞技的绝杀，但是这名球员在4年前在干什么呢？他在做快递员。就是说，就像之前我们可能大家知道的莱斯特城奇迹里面的瓦尔迪一样，之前在英格兰的第8级联赛踢球啊，然后呢过了几年就踢成了英超联赛的冠军啊，包括呢这一次在欧冠进球的功臣哈，梅西亚斯4年前在送冰箱用来糊口，然后在一丁啊随便踢几脚，现在踢到了一个欧冠的舞台上，而且首秀即进球。所以说大家可能平时都有一个大众体育的梦想，但是今天我们也是勇敢地说出来，说我们都有什么体育的梦想。 7751说，我看着转播比赛的时候就想着什么时候也能出现在屏幕里，我就开始打乒乓球了。这屏幕没上去，但是成为我日常锻炼的一个项目了， 是 挺好哈。体育陪伴您的生活哈，那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保持互动哈，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都可以跟我们保持互动。好，我们接着给大家介绍乒乓球。刚才您不是说了吗？看见屏幕上打着乒乓球，就觉得哎，自己是不是也能上去哈？休斯顿世乒赛，我们中国乒乓球队新生代的阵容在单打第二轮集体亮相，女队这边呢是5人横扫对手晋级，男队这边呢名将樊振东和王楚钦都轻松的晋级了。梁靖昆和林高远都是苦战了7局才过关的。独守下半区的周启豪则是1-4输给了德国乒坛常青树波尔，无缘32强。呵，这波尔还打呢。我们来听记者李维给您盘点一下。 昨天的休斯顿世乒赛的焦点之战，无疑是周启豪在男单第二轮较量当中对阵德国名将波尔。结果首次参加世乒赛的周启豪依然没能释放自身的压力，被40岁的老将波尔完全压制，以1-4不敌对手。赛后周启豪表示，经验丰富的波尔针对性很强，限制了自己的发挥。 不管是他的经验啊，对球的理解，然后卡点打了我很别扭，就是他有好多东西能限制住我的发挥，所以我总感觉哪都有点难受打了我。 周启豪正手杀伤力强，在今年5月进行的东京奥运会模拟赛当中，曾先后战胜过马龙和樊振东夺得冠军，具备相当的实力。但是昨天开局面对波尔的主动出击，周启豪失误频频，很快就是以0-3落后，陷入了被动。虽然扳回一局，但是波尔的调整能力使得德国人在第5局的关键分上笑到了最后。 这场球我感觉输也很正常，因为对手确实发挥得很好，有很多东西都把我的东西都算准了，然后我有些该得分的东西也是被他打回头，然后还有几个运气球，就是所以这场球比赛输下来也是比较遗憾嘛。 这样国乒男单下半区也宣告失守，好在在上半区头号种子世界排名第一的樊振东首次亮相，就以4-0轻取伊朗选手霍达伊晋级单打32强。 对手这种也是有一定的这种能力跟实力，所以对于我来说前面几局开局不错吧，所以还是比较顺利，但是第四局开局可能落后，所以自己也没有放弃，一直在想办法追吧。 王楚钦同样是以4-0速胜匈牙利的苏迪，不过首次亮相的林高远和梁靖昆昨天都是遭遇7局苦战，结果林高远是击败了瑞典新星卡尔伯格，而梁靖昆则拿下德国队的邱达。 我觉得今天也是自己的第一场比赛，能打成这样然后赢下来，我觉得对自己也是一个肯定。 与男队稍有起伏的表现不同，昨天国乒女队赢得相当轻松，陈梦、孙颖莎、王曼玉、王艺迪和陈幸彤都是以4-0击败对手，顺利晋级下一轮。其中陈幸彤战胜中国香港队的朱成竹，第一局就打出了一个11-0，完全压制了对手。 他对我有点没信心吧，我觉得，然后其实我觉得他的整体球包括赛前准备，我觉得他还是能力有一定能力的。 二号种子孙颖莎同样是轻取中国香港队的老将吴颖兰，获胜之后孙颖莎显然也是心情不错。 今天也是自己的第一场比赛吧，其实整个来说也是非常开心吧，能够又回到赛场去跟这么优秀的选手去比赛吧。 另外呢，像中国台北的林昀儒是战胜了瑞典的佩尔森，还有一位瑞典选手法尔克则是3-4输给了一位法国选手叫卡辛。下一轮我们还会有中国选手出战哈，到时候关注一下樊振东和林高远的表现哈。 是的，那我们也是联系到了乒乓球方面的记者郭健啊，他也是给我们分析了一下，说这两局7局苦战的比赛呢，也是体现出一些问题。 另外我相信今天在男线方面呢，有两场球大家可能看的也是比较惊心动魄，一个是梁靖昆对这个邱党的球，另外一个是林高远对这个瑞典选手安通的球，两场球呢最后都是中国球员4-3险胜，可以说大家会觉得有些担心啊，让大家觉得可能这次年轻队员的状态是不是有些问题。我觉得这要看两点，一个是对手的情况，我们都知道，比如说像邱党，华裔球员，父亲邱建新呢也是日本国家队的教练，可以说呢有很好的家学，这是一方面的。另外现在在这个德国也是一颗可以算是冉冉升起的新星，就是在近期德国国内的很多比赛中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应该说本身其实还是具有了一定的实力了。另外呢，像梁靖昆和林高远呢两位选手，其实参加这种世乒赛的单打比赛的机会并不是那么的多，虽然两个人之前呢都有个参赛经历，但毕竟不是作为那种绝对的主力出现的。当时可能在他们上面呢还有像马龙啊、像许昕、像樊振东这样的选手。这次两人老将没有参赛，可能年轻人身上的担子呢就更重了。包括像林高远呢，的确可能他最需要磨练的就是自己的这种坚韧的意志品质，我觉得这块呢，可能是他在这个主力层竞争方面呢，现在相对来说可能要薄弱一些的。比如我们都曾经看到过他，在领先很多的情况下被对手逆转，这次能够逆转对手，我觉得首先还是值得称赞的。但是呢，具体到比赛里面的发挥呢，我觉得还是有很多需要总结的地方。但无论如何，赢下球就可以，这就给他们留下了继续向前走的机会，我也希望他们能够随着比赛的进行能够更好的适应环境，适应比赛，取得好成绩。 刚才说到了男队第一阶段比赛当中虽然刘国正教练呢一直在比赛暂停这个阶段鼓励周启豪，但最终周启豪还是没有能够拿下这场比赛 是 大家也是为他感到惋惜，也为老将波尔这么多年还在坚持鼓掌喝彩。对于这个男队的表现，我们还请郭健给大家总结一下。 对， 应该说在世乒赛第二个比赛日里面爆出了不少冷门，但是呢很多冷门都要根据不同的情况来做不同的分析。以周启豪对阵波尔这场球来看呢， 赛前我其实是比较看好周启豪的，因为这员小将他在国内比赛中展现出来的这种技战术的能力，一板过的实力，包括他的一些精神状态呢，都是非常不错的。尤其是在首轮胜出以后，我觉得他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呢，慢慢能够磨合的更好一些。但其实在历史上来看，两个人在2019年的德国公开赛有过一次交手，当时波尔4-2获得了胜利。这次呢，波尔赢得更为轻松，这说明这员老将一方面是具备了一定的实力，他是毕竟拿过这个世界杯的冠军，在鼎盛的时候对任何一位中国国乒的高手都能形成真正的威胁。现在虽然年龄比较大，但是呢，虎老雄风在，加上在这种世界大赛里面，有可能在前九轮的比赛里面，谁抓好了开局，谁就有可能把控住整个这个局面。尤其是对于老将来说，他的经验，他的这种缠住对手的能力呢，都是比较强的。其实在比赛中，我们看到周启豪曾经短短的在一个很短的一个时间段里面呢，有过一些机会，但是呢，最终还是没有抓住，这比较可惜。应该说，在这种世界大赛中输球，对于国乒的年轻的运动员来说呢，这种打击是非常大的，不能说是毁灭性的打击，也是非常巨大的打击。但是呢，还是希望周启豪能够尽快的振作起来，摆脱就说以往那种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这么一种形象吧。我觉得赢得教练组，赢得队友的信任，我觉得这是最为关键的。在周启豪这场比赛失利以后呢，可以说下半区已经没有任何一位中国的男选手了。这种情况其实是和2019年布达佩斯世乒赛的情况有些类似，当时许昕也是早早的就被法国选手西蒙高斯淘汰了。但是从整体实力上来看呢，我认为啊，这个无论是樊振东还是包括王楚钦，都是具备了很强的实力。如果仅仅从实力来说，我觉得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考虑到这是世界大赛，各种因素、各种心态都有可能出现，所以呢，也要小心阴沟里翻船。这方面呢，就需要咱们国乒的这个整个男线的队伍，无论是咱们的秦老师，还是底下的分管教练，都要扎扎实实的做好这种动员准备的工作。我觉得只要咱们把工作做细做实啊，夺冠应该是没有问题。 女线这边单打刚才介绍了，像中国选手王艺迪也是非常顺利的晋级了，包括日本的伊藤美诚、平野美宇和石川佳纯都顺利过关。 是的，王艺迪在第二轮的时候呢，遇到韩国的李时温，首局双方打得非常焦灼，场上连续出现平分10-11后，王艺迪把握机会连续得分，以13-11先声夺人。接下来的比赛呢，他的状态也是越来越好，在场上完全占据了上风，牢牢掌控局势，不给反扑的机会，以4-0赢下了球赛。下一轮王艺迪会遭遇到58岁的卢森堡老将倪夏莲啊，两人在不久前呢在 WTT 巡回赛中交过手，当时王艺迪是遭遇了败仗，不知道这一次相遇结果如何。同时孙颖莎、王曼玉、陈梦、陈幸同也都是顺利的晋级了16强。郭健也是为我们带来了女队这边的点评，也是觉得女队是比较稳的。 与这个男线相比呢，我觉得女线整体的情况还算是比较的稳定。一是中国运动员这边呢没有出现什么问题，另外呢我们的主要对手基本上也都顺利晋级了，像这个伊藤美诚啊，像郑怡静啊，包括冯天薇，这些运动员都有一些还算不错的发挥。我觉得其实很大的一个看点呢是在下一轮。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下一轮我们有很多选手呢都要接受这个，我们之前说海外兵团，现在说海外使团的这些老将们的这种挑战。比如说像王艺迪将对阵这个58岁的倪夏莲，大家也知道在之前斯洛文尼亚的比赛中王艺迪曾经输给过倪夏莲，包括像这个孙颖莎现在虽然是2号种子，但他马上就要面对这个德国的削球手韩莹包括陈幸同将对阵单晓娜。我觉得这些比赛呢都非常的有看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一是这些老运动员呢，他们的经验非常的足，可以说在赛场上有这种，怎么说，把这个局势搅乱的这么一个水平。因为我之前，曾经采访过这个也是海外使团的一员，就是削球老将陈伟星，他 当时就跟我说，说这个比如像面对张继科这样的选手呢，能骗就骗啊，当然是一种这种褒义的骗，就是只在技战术的这种多变性上。我觉得所有的老运动员从中国出去的这些老运动员都具备这样的特点。很多时候呢，他们并不完全是凭借实力来打球，他们凭借自己的经验来打球，这是一方面。另外呢，无论是韩莹、单晓娜还是这个倪夏莲，打法都有很特殊之处，在国内呢有的并不是很多见，比如说削球，比如说直板。我觉得在面对这些特殊打法的时候呢，中国运动员还是要小心这块呢，就要求这个中国女线的这个整体的团队和男线一样，就是要为备战做好准备。当然我们在历史上有过这么多次成功的经验，包括国内有过各种各样的模拟不同流派的这种打法，所以我相信在适应，在这种改变，在摆脱方面呢，中国运动员还是要比其他协会的选手呢都要强很多。所以这块呢开始只要不是被对手打的这种一败徒弟那种感觉呢，我还是觉得都有希望的。比如说即使面对削球，即使是从未这个交手过的削球，在这么经过一两局的比赛之后呢，相信我们的运动员呢也完全可以摸清楚对方的套路，包括旋转的一些变化，加以处理呢，还是应该能够取得比赛的胜利的。 第二个比赛日呢，咱们中国队一共是11场比赛，除了刚才说到的周启豪输给了德国老将波尔之外，剩下的10场比赛全部都赢了。 对，11场比赛赢了10场哈、啊，但是呢，咱们这儿有冷门啊。同样令人震惊的是，日本队这边冷门更大啊。主力张本智和单羽孝希，韩国队的名将李尚洙，台湾这个 中国台湾 对中国台湾的老将张志渊等啊，都是意外失利，无缘下一轮。日乒男队是折兵损将元气大伤啊，仅剩一人还在苦苦支撑。日乒的男队一哥张本智和首轮比赛爆冷出局，3-4这个比分输给了波兰选手的迪亚斯。另外呢，单羽孝希首轮是同样遭遇爆冷，2-4败给了奥地利选手哈贝松。好在日本选手互上损斧，顶住压力，4-1战胜了奥地利选手加多斯，成为日乒男队的独苗。相对于男队的不堪的表现呢，女队又是展现出了超强的统治力。早田希娜、石川佳纯、平野美宇、伊藤美诚均以4-0的比分各自击败了对手，成功晋级了16强。那另外呢，日乒女队二线主力选手织田沙纪也4-3击败了荷兰选手伊尔兰德。休斯敦世乒赛刚刚进行2天啊，但是局势已经基本清晰了。国乒男队集中上半区，实力不容小觑，而日乒女队呢，则是国乒女队的主要对手啊，要展开团体性的厮杀了。 至于输球，张本智和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哎呀，我想这就是我实力的体现吧。我现在身体没有问题，但是输球的原因还是很多，不是单一的问题哈。”另外呢，单羽孝希也说国内他们自己国内的比赛还是很充实的，比如说 T 联赛，关于今后能不能够再往下打这个国际大赛，他也考虑一下哈。他说，单羽孝希还是看吧，以后能不能代表日本队参加国际比赛，还要看他现在的这个表现如何哈。 是这一个已经把心气儿打没了，张本智和这意思就是我现在就这样，就这么一个水平。另一个单羽孝希说退役吧。 郭健说，日本和韩国的选手爆冷也是有原因的。 在今天在男线方面的一大冷门的就是2号种子张本智和输给了这个波兰选手迪亚斯，包括像单羽孝希也输球了，包括像这个韩国队也有几员大将可以说都是输掉了比赛，无缘晋级。我觉得这个问题怎么说呢？首先，应该说日韩选手在硬实力上，他肯定相比中国运动员来说还是要差一些。大家可以仔细的看一下张本智和的历史战绩，多少次都是在形势好像签表情况非常好的情况下，包括上届的世乒赛，包括像东京奥运会，其实这就是在大家觉得他可以顺利的晋级的时候，他反而掉了链子，提前的折戟沉沙，输掉了比赛。这是为什么？首先硬实力还是有缺陷，自己的技战术组合上有这种软肋，没有办法摆脱对手。另外我觉得非常关键的一点呢，就是像其他协会的这种教练团队啊，陪练的队员啊，完全没有达到中国这样一个体系。具体来说呢，就是你看 张本智和在面对中国球员或者是面对其他协会的一些主力选手的时候，往往发挥的非常好。这是为什么？这是他们赛前能够做一个非常精心的准备，非常充分的准备，这样呢让张本智和在比赛中有的放矢。但是呢，可能他们日韩整体的团队呢，没有办法做到面对每一个人都能给出一种行之有效的这种备战的套路和计划。这也就造成了在面对一些并不熟悉的对手的时候，尤其是对手在比赛中这种搏杀的非常厉害，或者是采取一种比较冷门的方法、比较犀利的手段的时候，张本智和很难摆脱。往往是越打越急，越打越急，结果最终呢，就在这种实力其实是还是占据上风的一个情况下就输掉了比赛。虽然也非常令人遗憾的，但我觉得这肯定是他自身的因素，包括整个这个团队的因素相交织综合起来的一个原因。在此就多说一点，就是说其实很多国外的选手都非常非常羡慕我们中国乒乓球协会的这个整个的团队，因为我们的教练就是世界冠军。所以我记得福原爱就说过，说看中国运动跟中国运动员比赛的时候，一看后面坐的是孔令辉，哎呦，心里就特别特别的紧张。这就是我们整个教练团队带给对手的一个威慑力。 比赛还在进行当中哈，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第三比赛日已经开始了。在男子单打第三轮的角逐当中，中国选手王楚钦保持着良好的状态，再次以4-0获胜，进入到了16强。而有实力冲击冠军的中国台北的选手林昀儒呢，则是遭到了淘汰。林昀儒这次的签表哈、还是不错的，在下半区。那在张本智和第二轮被爆冷淘汰之后呢，他还是可以成为下半区决赛的这个晋级的大热门哈。非常可惜，他和韩国的选手林中勋激战了7局，最终是1-3落后的情况下呢，也是没有能够再扳回来哈。像其他的比赛，王曼玉的混双搭档卡纳克4-2淘汰了比利时的一位选手，英国的皮奇福德4-2战胜了丹麦的一位选手，叫格罗斯啊，也是晋级到下一轮。那再来看其他的一些双打的比赛哈，在男女双打的第二轮角逐之后呢，可以看到中国选手林高远和梁靖昆组合，还有王楚钦和樊振东组合呢，一起是打进了16强。我们两队女双的组合目前也是锁定了第三轮的席位。今天呢，这是早上哈、可以看到的一些这个战况。另外刚才也说到了这个跨国组合哈、说到跨国组合的表现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有两队中美配对的组合，目前来讲呢也是顺利的闯入到了16强当中。对于接下来跨国组合的表现啊，郭健也做了一个简单的前瞻。 另外在混双方面，由于这个中美跨国组合的这种存在呢，可以说混双比赛这次呢也是非常吸引人关注的这么一个比赛。但是如果问我这个两对中美组合能够走多远，能不能最终夺冠呢，我觉得肯定难度是非常大的。大家可能首先会想到在2015年苏州世乒赛上许昕连袂这个韩国女选手梁夏银夺冠，但是呢此一时彼一时，应该说那时候呢可能大家对这个乒乓球混双项目的重视程度还不足以像东京奥运会之后，尤其是东京奥运会在日本组合水谷隼伊藤美诚拿到这枚金牌以后呢，我相信对所有协会的这种乒乓球运动员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大的刺激。加上这个在奥运会里边混双项目只有一对参赛选手参加，所以呢这些非常怎么说有理想有抱负的运动员呢，或者是有想法的运动员，在现在肯定就会为3年以后的那些比较有想法的运动员呢，现在肯定已经在为3年后的巴黎奥运会的入围做准备了。所以这块大家重视程度不一样，这样呢训练时间组合的这种选择呢都会不一样。另外呢毕竟两对中美跨国组合呢是属于临时配对，在现在大家非常注意这个混双项目的成绩的这么一个基础上呢，我觉得想要往前走不是不可能，但是想要夺冠难度的确是太大。比如说像这次比赛的一号种子来自中国台北的这个林昀儒和郑怡静两个人呢，也是拿到了这个东京奥运会的铜牌，应该是包括像这个中国香港的选手像这个黄振廷、杜凯芹啊，都是别说对付一般的这个混双选手了，就是面对像许昕、刘诗雯这样的混双这两对无论是中国台北的选手还是这个中国香港的选手都不一定处于下风。 另外我们中国自己的组合，就是这个孙颖莎和这个王楚钦的组合，实力也是非常非常强，包括像日本的组合呢，也都具有很强的实力，就是张本智智和和早田基娜这一对。应该说从配合时间，从硬实力上来说都不处于下风，所以我觉得两对中美跨国组合比较实际的想法应该就是像他们自己也说的，争取打一场进一步，一步一步的往前走，因为只要多打一轮比赛，他们的经验，他们的默契程度都会增加很多，毕竟都是职业选手，所以这样呢，慢慢的一步一步走下来，说不定会有爆冷的机会。但如果让我预测一下最终的这种混双的金牌的得主的话，我还是更看好这个中国组合。 好，这是乒乓球方面的情况，我们也会继续和大家一起关注休斯顿世乒赛的进展哈。我们来说两个话题，一个是在争冠组国安您有哪些期待，还有就是您的那些体育梦想哈。 嗯， 北京五号线说我现在呢是半马破二努力中，结果人家都破一小时了，您不能跟这个职业选手比啊。 这是奔着基普乔格去了， 但是啊，您这个心这个理想是应该有的哈。 嗯，是的，继续向更高更快更强去冲击嘛。大佐先生说，体育梦想，篮球是我最大的梦想，就是能跟科比同场竞技。嗯，很可惜现在是没有这个机会， 没有这个机会了啊。嗯，刚才也有朋友说张本智和说不行，这奥运会表现也不咋地。 嗯 啊，说到这个，我觉得张本智和还年轻哈，以后男子单打应该说是我们中国选手非常重要也是最主要的选手之一了哈。 是的。 嗯， 还有很多的球迷朋友啊在讨论国安的事儿，说这个争冠不现实啊，亚冠呢也没资格参加啊，所以说尽力而为完成赛季那就行了。 嗯，荣成斋说倪夏莲58岁的乒乓球女将，那才叫乒乓人生哈。 嗯， 从年轻一直打到现在还打呢，还代表国家队参赛呢，真的是点赞。 是。 嗯， 哎，任我行看来他对张本智和这个打球风格有些了解，说张本不行啊，奥运会没打好啊，现在不大吼大叫了吧，还是吼了。 嗯， 输球这场比赛也是没少吼，但是吼不回来呀。 提到这个倪夏莲，很多朋友都点赞，杨洋洋说哎呦倪奶奶宝刀不老啊。 嗯， 之前跟蔡队哈、啊、还是队友呢，然后还有叫姥姥的，除了叫奶奶的还有叫姥姥的，嫌人北三叫人姥姥，确实是以这样的这个年纪，58岁的年纪还活跃在乒坛，确实是成为一个传奇哈、 啊、是的。 嗯， 其实只要愿意打，我觉得可以继续一直打下去，只要他在这个当他们这个国家的 只要比利时队没有更比他打得好的， 就是只要国内积分他一直是第一名的，一直可以打哈， 有这个权利嘛，一直都有这个奥运参赛的资格哈。 没错。 嗯，乒乓男女队锻炼好新人，战胜自己，打好比赛，这是目前大家的期待哈。 嗯， 这是一支世界强队哈，这是永远都可以强下去的根本，就是咱们永远都有新人哈。好，也感谢大家的分享，一会儿我们在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保持互动。第三时段我们还要说一说篮球方面。 北京人寿京福世享尊享版终身寿险，一款保额递增的保险保障计划，全心呵护您的所爱所享。 北京农商银行凤凰乡村游每周有特价，关注北京农商银行一服务微信公众号，进入凤凰乡村游商城，使用微信支付选择北京农商银行借记卡，特价商品数量有限，心动心得，详情请咨询96198。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发热咳嗽痰黏不可轻视，同仁堂牌小儿感冒颗粒疏风解表清热解毒，用于头胀痛咽喉肿痛，专为儿童研制的感冒药。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小丽。今天高空西北气流控制，天气晴好，光照充足，午后天气舒适，适合开窗通风和户外活动，夜间晴空微风，气温快速下降，昼夜温差大，请注意加强保暖，谨防感冒。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 最高气温12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80%。今天天气晴好，适合登山晒太阳的气象指数是2，适合户外晒太阳。北京体育广播祝您健康愉快。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消费促进月优惠大放送，北京移动全球通新领域出行可享机场、高铁贵宾厅权益，订酒店可享受延迟退房、免费早餐，更可享受医疗在线问诊等服务。发送全球通到10086了解详情。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一起向未来，北京现代提醒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70天。 北京现代19周年特惠，第5代途胜 L 综合优惠20000元，14.58万起售，限量供应，至高3年免息，终身免费基础保养，至高8000元置换补贴，详询北京经销商。 北京现代。 国际足联规定，守门员最长持球时间不能超过6秒。传奇乔丹的生涯总打铁数是12345球。冰壶的比赛场地并不是平的。嗯，雄鸡唱晓，身边的体育百科，点亮你的好奇心。 欢迎在早上继续收听雄鸡唱晓，陪伴您的是子昂和小丽。我们第三时段哈，给大家说篮球方面的消息。 嗯，没错啊，我们呢一会儿呢也会连线到篮球评论员周贺啊，来跟我们进行一个连线。最近呢 CBA 和 NBA 的消息还是有很多的啊。 CBA 的各个外援现在都回来了哈， 是的， 所以说也值得关注。包括我们的这个书豪也回来了哈，当然可能还没有达到可以这个比赛的程度。那对于周琦最近这段时间的消息也挺多的。上一周我们还说到周琦在澳大利亚的联赛当中成绩还不错哈，那在现在来看，能不能对日本队这场比赛是不是可以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也可以跟周贺一起来交流一下哈。我们来请听周贺。你好，周贺。 哎，主持人好，听众大家好。 我们给大家聊聊这个篮球方面的消息啊，因为很快呢咱们就要和日本队有国家队的比赛了，所以说先来前瞻前瞻吧，目前咱们这支球队大致的一个情况。 现在国家队应该说在去到日本之后，当时有消息就是说包括这个助理教练刘伟指导，包括这个申俊杰，然后包括新疆的麒麟应该是因伤没有随队。那实际上在阵容上有一些损失，然后但是好在就是咱们现在在包括在内线位置上，包括这个锋线位置上，我觉得还是不缺人。那周琦呢，这两天我也看到消息，就是说他们在这个20号打的那场比赛，当时也是就是国内应该能看到一些，就是通过一些渠道看到直播，打那个这个新南破坏者队。那个队呢最后是绝杀了周琦他们队东南墨尔本凤凰，但是最后就是22号还是21号说他们那个队友人是新冠阳性。 哎呦， 那周琦到了已经去日本开始隔离了，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现在打不打，我觉得好像我也没看到确切消息说他不打，但是有这种可能性。因为如果这个比如说这个病毒潜伏期啊等等，那可能会影响到队友的这种情况。现在不知道最后确切的消息，但我想不管打不打，但现在起码中国男篮在内线上，比如还有王哲林啊，还有这个胡金秋啊，包括韩德君啊等等这些球员，应该还是我觉得应该算阵容还算不错。而且呢，相比日本队实际上他这个真正说球队要说高度的话，他也没有太多的这个就是内线高度其实对咱们来说，我觉得应该说内线压力不是非常的大，所以就不论周琦他是打或不打，实际上咱们还是有不错的这个机会的。而且呢，对于日本的像比如八村垒啊，这个渡边雄太呀，就八村垒是个人原因嘛，应该还在这个在个人训练，然后渡边雄太呢也是真因为有伤一直也没有打这个 NBA 比赛，所以 啊，虽然这些核心球员不打，那可能对他们的影响会更大一些。那相比之下，我觉得咱们还是有不错的机会，而且呢，从整体上就是国家队对这个比赛这种重视程度啊，然后包括球员在第一阶段，就是咱们现在国家队球员在第一阶段展现出的这种竞技水平啊，然后我觉得应该还是比较乐观的吧，前景。 嗯，当然日本队这次派的更多的是年轻队员，希望在这两场比赛当中啊有所历练。嗯，也不知道疫情之前他们的这个预告是说我们可以有进场的球迷来看啊，所以当地的这些华人华侨也会有机会去现场看看咱们中国男篮运动员在国外的比赛。那在仙台这两场比赛，当然我们也希望这个疫情比较平稳哈，也比较适合这个这一阶段的这个大家的期待。那咱们国家队的情况也只能是拭目以待了，只能等着哈。回来看看咱们 CBA 的联赛哈，因为各个球队的外援基本上都能回来的就回来了，看看有没有一些惊喜或者是你关注到的一些变化哈。 首先我看到的消息就是说，这个包括维姆斯是吧，已经晒这时候往国内来的这个照片了。 嗯， 然后就是维姆斯，然后另外是像马上布鲁克斯啊，他也是开始恢复训练，然后也包括像辽宁队的第二个外援莫兰德，其实也是已经结束隔离了。就是对于咱们北京的这些球队来说，我觉得应该说就是对手还是比较强的。首先就是像广东、辽宁这样的球队就是他保持了一个核心外援的一个稳定。然后呢，这个从整体的这种阵容实力上来看，我觉得如果说这个他们的外援回来，那第一就是需要的磨合时间可能不会特别长，然后第二呢，就是说他整体上在这个赛季表出这种竞争力，今年辽宁的这个势头也很猛。然后而且呢，包括从外援的这种选择呀，这个从这外援到队时间也能看到，就是其实人家是很上心的，对吧？他这个外援包括福格第一天就来了，然后包括这个莫兰德也是早早就到了国内，因为他现在结束隔离跟球队合练的时间就比较长。 嗯， 然后呢，这个很多这种强队，包括其实像青岛大开的约翰逊也是已经到国内了。然后好像包括福建这种就是相对来说弱旅，他签的这个高登也都已经定了。所以对于这些球队来说，你能看到很多球队的这个下手还是比较早的，而且尤其是一些强队，就他们明显的这个就是还是有一定企图心的，就是人家这个整体的运作我觉得还是比较到位的。然后现在对于咱们来说呢，就北京的球队来说呢，这就比较也不能，反正就比较艰难了。这局面一个是咱们刚才就是您也提到，就书豪就是球来了之后现在状态怎么样，就是我相信啊，书豪他应该没什么问题，因为现在有40多天的一个时间。然后因为他从这个结束隔离到了赛区，然后再到现在还有可能有一共有超过40多天的一个和球队训练的一个机会，他状态应该没什么问题。但就问题是其他的外援，因为现在你这一共40天，那对于每支球队来说都是一样的，就是如果你是在这40天这外援已经到了，那他还得隔离20天，他跟球队训练可能就是不到20天的时间。 嗯， 那如果说他这个现在还没到，对吧？那再等个几天，那可能现在跟球队训练时间连一周都没有了，因为咱们现在从14号到现在已经过了10天了，那现在一共就一个月的时间，那所以很多球队就包括北控也好，包括首钢也好，就是后边的外援，因为首钢说是要这个再跟大汉谈签吉普森，然后包括现在这个巴里布朗，然后那如果说这外援来不了，就现在还来不了，那第二现在对开头能不能赶上？另外就是说你要新签的外援，他跟球队有没有磨合时间，这都是问题。 嗯、 包括北控签说这个，之前说签兰兹伯格，当然也有这个消息看说要去欧洲，可是我在欧洲这个比尔巴鄂的那网，但是也没看到说兰兹伯格加盟的消息。 嗯， 然后但就说来什么时候来了之后跟球队有没有时间磨合，其实这是一个问题。所以就不管那第一阶段还是说这窗口期，就是当然咱们也知道，就签外援不是一个特别简单的事儿，他可能一直需要沟通，包括广东跟维姆斯就可能好像在合同金额上也有一个长时间沟通，但是就这东西早下手还是非常关键的，因为你下手晚了他不能到队，或者还需要时间去磨合，那对球队其实第二阶段的这个比赛还有一定影响。 嗯， 那再来说说 NBA 方面哈，金州勇士昨天是116-96赢了费城七六人，也是库里兄弟的对决引起大家的关注。后来大家发现还是哥哥比较厉害哈。斯蒂芬库里这个赛季的数据呢，根据统计的话，基本上 MVP 的这个概率可以达到51.6%了，排名第一。所以也给大家说说现在库里的这个感受哈。 我觉得现在就是应该说库里和勇士啊是整个全联盟最火的这种球队了。 嗯， 因为大家看赛前，可能赛季前也包括我们在准备比赛，也没有想到勇士能够打出这么好的一个表现。就是他这个阵容呢，其实有明显的一个短板，就是勇士队内线实际上是缺人的，他非常缺人，就是整体的高度不够，而且打很多这种小阵容的话，他经常是拿这个维金斯就两米出头顶到一个甚至五号位，那所以整个球队感觉这个阵容天然短板。结果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勇士打出了就是在差不多联盟第一第二的进攻效率，联盟第一第二的防守效率，就是他哪个都在联盟里边排到就是顶尖的一个位置，而且在比赛里边呢，应该说打出了很好的一个统治力和整个球队这种默契。就是勇士队是一个怎么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球队，就是他的这种整体性就是是目前在 NBA 当中非常就是独一档的，而他的这个所有其实是基于库里的这种能力，因为库里在比赛当中他这种投射的巨大威胁导致对方经常会去夹击他，就是他只要在外线拿球，有队友来掩护，一定是有人夹击，有人夹击呢，库里呢其实他在可能在上学在大学时期就遇到过这种局面，他就很好的能够在夹击形成之前把球传出去。那勇士队他的阵容厉害在于就是他每个点都能够去传球去处理球，当库里把球传出来之后，他这个接球的队友往往是给他掩护这个人啊，接球的队友能够再次传球，就是在他们遇到夹击之后，哎，两次传球基本上就是空位了。而勇士呢，就是咱们包括对这个费城的比赛，就是他们前面都是落后，很多时候都是落后，打得很被动，但是真到了下半场，就是他始终能够坚持自己这打法和体系，他认为我这个体系是对的，所以即便前面我没投进，我还是可以去继续投篮。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他坚持这打法，经常到了下半场，就是咱们说惹不起这个勇士，下半场第三节、第四节就是赢分，非常非常就是打得非常的怎么他这个打得丝滑顺滑，就是整个球队因为很多助攻嘛，然后都打得非常的漂亮，而且这个进攻机会都是很好的一个机会，而且在比赛中咱们刚才说他勇士的身高不高，但是他分享球助攻是联盟第一，然后每场比赛将近30次助攻，然后篮板球也能排到联盟的前三，就是这其实能够看到整个球队这种努力，就是说他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球星库里能够支撑他的整体的打法和体系。另外呢，就是全队虽然身高不高，但是他非常努力，大家打得非常的团队，能够靠集体力量去保护篮板球啊，去分享球去传球，所以整个球队的进攻打得非常顺，防守呢也是彼此之间的默契啊，这种努力啊都做得非常好，所以勇士才有现在这么一个局面。而这所有的一切其实都是基于库里的这个巨大的威胁。而且现在就是库里在这个赛季，他实际上在防守端也在给球队做出表率。咱们以前觉得他就是扔三分或者怎样，就是身体也没有那么强壮，但是你看现在库里的这种防守，在防守的那种带动队友的这种表现，实际上也在提升，所以他在目前在这 MVP 榜单中排名第一，其实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一个现象。就跟他对比的，咱们说比如杜兰特也好，这个吉米巴特勒也好，哎，都挺好，都不错，球队战绩也都挺好，但是他们对于整个就是球队那种就是整体上这种提升，因为不管篮网也好，这个热火也好，还会多少有点起伏，然后表现怎么说不是那么稳定。但是其实咱们看勇士队这赛季应该除了输给黄蜂和灰熊的比赛，就几乎没有什么太多的输球，而且呢那两场有一场是加时赛，有一场是这个输了4分，好像106-102我记得，就是都是小比分，就是整个球队这种表现出的竞争力稳定性，然后这种团队的这种能力实际上是非常可观的，而且所有一切其实是基于库里，所以咱们说就库里在这个 MVP 榜单排名第一，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一个现象。而且如果对如果能把这延续下去，勇士队今年还真是有机会去冲冠，因为毕竟他们在替补席上还有一个克雷汤普森可能在下个月或者一月等着回归呢，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补强。 等着回归证明其实自己应该是在那70当中的。 对对对。 好，也谢谢周贺的分享，我们也会继续关注 CBA NBA 包括哈我们国家队的表现。再见。 好嘞，再见。 啊，篮球方面再给大家介绍一些这个细节哈。 是的， 昨天呢，同曦男篮已经发布公告了，就像我们之前介绍的，贝西洛维奇就不再担任球队主教练，而是由刘铁指导来担任新任的主帅。那第一阶段呢，他们也是跟这个宁波一样哈，成绩不好，1胜12负的成绩，位列在第19位。刘铁在上赛季是天津男篮的主帅，曾经带着天津队是11胜43负的成绩结束之后离任的。 嗯。郭艾伦呢最近也是再次发声说，大家训练都很认真，尽一切努力在合练。北京时间10月24号，男篮是抵达了日本备战世界杯预选赛。郭艾伦在机场接受了 FIBA 的官方采访哈，被问及本次比赛的目标，他说全力以赴。然后被问及队伍的备战情况，他也说到，每个人每天训练都很认真，联赛结束都没休息，直接投入到国家队备战，其实已经是在赶出一切能用的时间在一起训练了。在近期呢，郭艾伦也是被列为世界杯预选赛最值得关注的十名后卫之一。 国际篮联的官方公告说，2022年的男篮亚洲杯正式的时间确认，2022年的7月12号到24号来进行，地点是在印尼的雅加达来进行。分组抽签呢，要在12月8号来举行，16支球队通过预选赛资格的和这个预选赛资格球队的这个角逐的方式啊来进行。正赛的16支球队呢，有卫冕冠军澳大利亚、巴林、中国台北，还有印度、伊朗、日本、约旦、哈萨克斯坦、韩国、黎巴嫩、新西兰、菲律宾、沙特阿拉伯、叙利亚和东道主印度尼西亚队。 辽宁官方宣布马丁内斯解除工作合同，回国调养身体了。西班牙籍的助理教练马丁内斯啊，因为身体原因呢，与辽宁解除了工作合同，已经是乘坐航班返回到西班牙去调养了。然后辽宁官方也写到，衷心祝福马丁内斯教练早日康复，也期待着我们下一次的合作。马丁内斯在2020年3月成为辽篮的助理教练，并曾经在郭士强火线离任之后一度成为辽篮的执行教练。他敬业友善，为人热情，为辽篮最近3个赛季所取得的成绩做了较大的贡献。俱乐部对马丁内斯此前在辽篮的工作也是非常满意，双方还约定等马丁内斯身体康复后，他可以随时返回辽篮工作。 丁彦雨航也是啊，山东的媒体同行透露说，目前伤病无大碍，说正在备战当中，他也可以单独恢复训练了，没啥大问题。那么在第9轮山东和吉林的比赛当中，小丁受伤了，随后就伤停了3轮。到这个赛季为止呢，一共是场均出场时间27分钟，14.2分、3.5个篮板和2次助攻，数据的表现。 哈德森已经拿到签证啊，将赶来中国。龚鲁明也月底到任，这是山东这边的情况。山东的外援哈德森啊，签证拿到了，然后不会影响 CBA 常规赛阶段的第二阶段的比赛。以及据悉呢，龚鲁明已经确定月底会赶到济南，包括莱登在内，山东男篮教练组下个月中旬会全部到位。 据东方体育日报报道说，上海男篮的大外援诺阿冯莱已经在昨天晚上正式结束了隔离，亮相到训练场。考虑到他的身体情况呢，还是布置一些简单的训练哈，希望他能够很快的融入到状态当中。他没事的时候也是观看了第一阶段上海队的比赛哈，对队友的特点啊，包括战术框架有了比较大的了解。那经过休整之后呢，在这个周一上海男篮已经开始训练了，开始为第二阶段的征程做准备。 辽宁的大外援莫兰德已经完成了隔离，也在上海训练了哈。北京时间的24号哈，这个据媒体人透露，埃里克·莫兰德也完成了隔离。莫兰德在 NBA 曾先后效力国王、活塞、太阳和猛龙啊，18到19赛季还曾随猛龙拿到了 NBA 的冠军，带着戒指来的。莫兰德在19年与山西签约加盟 CBA， 为山西出战了2个赛季。上赛季他场均得到14.3分、11.8个篮板、2.9个助攻、1.6个抢断和2个盖帽。 在澳大利亚打球的刘传兴啊，昨天也是登场10分钟。布里斯班子弹队是96比84战胜了凯恩斯泰班蛇队哈，1分3个篮板的数据。那全场呢是没有一次命中，罚球2中1，所以就得了这一分。他还抢了3个篮板，其中是2个前场篮板，送出1次助攻和1个钉板的大帽。下次比赛要到28号北京时间上午10点钟进行哈，到时候也关注一下他的表现。 墨尔本凤凰队最近呢也是心心念念周琦哈。墨尔本凤凰队官方透露，中国球员周琦会在球队新赛季揭幕战前归队。他们确认啊，周琦已经启程与 中国男篮国家队一起征战世预赛，会在第一轮，也就是12月4号的下午5点对阵新西兰破坏者的比赛开始之前归队。那目前呢，周琦刚才我们说到，已经在日本和男篮会合，在备战世预赛。 但是问题就是，他之前的这个季前赛当中，对手是有新冠的确诊病例，所以说在隔离期间，确实也不太知道他最终能不能够上场比赛啊。 是， 但是我们也是随时关注这个变化啊，已经有很多这个篮球的媒体的记者啊，包括解说员啊，关注男篮的人都在说，可能够呛了。 对，就打疫苗了吗？ 这个要看当地的这个疫情防控的规定啊，包括咱们自己队里隔离的这个要求哈。 没错。 那来看美职篮方面，湖人队在客场艰难地赢下了步行者之后，他们的胜率终于回到了50%。 嗯。 虽然距离赛季初争冠的目标有不小的差距，但是目前缺少了安东尼·戴维斯的情况下，这场比赛还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老詹拝救了这场比赛，全场怒砍了39分、5个篮板、6个助攻，所以说。就像他的小老弟蒙克在赛后评价的那样啊，詹姆斯对于湖人就意味着一切。 嗯，蒙克的话虽然可能听上去有点夸张啊，但是确实有一定的合理性。詹姆斯对于如今的湖人而言就是赢球的根基和希望，布拉德利为他加冕的王冠是他目前在湖人的分量。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这个库里兄弟大战啊，哥哥赢了，金州勇士116-96大胜费城76人，那库里德比引发了球迷的关注。尽管说呢，塞斯库里是16投8中，3分球5投0中，得到24分1篮板，但是史蒂芬库里则是16投9中，3分球11投6中，砍下25分4篮板10助攻，因此在数据方面哥哥更胜一筹。这两个人啊，之前就经常在采访的时候互相开玩笑。他弟弟之前在采访的时候，我记得就说过，说啊，我有自己打球的一套方法，我可不像某个人啊，中场刚过线开始扔三分。 要说我觉得有的时候弟弟跟哥哥之间的关系很微妙哈，好像弟弟，我不知道，我接触过一些兄弟哈，弟弟总是从内心的深处还是比较崇拜哥哥的，是不是？ 应该是，就是从小肯定是崇拜哥哥的啊，然后在自己长大之后，肯定就是想做得更好，这是。 但是内心最最最最深处的时候，即便是自己已经做得很好了，但是还是要承认哥哥的这种江湖地位，是吗？ 是。 啊，其实昨天这场比赛，76人是曾经有19分领先之多呀，那后来慢慢的给追回来了，所以这个三分球还是很重要的。下半场第三节，咔咔两记三分就带着勇士哈，单节34-23就把那个19分嘛，就挣回来11分哈，甚至到最后还反超了。所以说，你看这个哥哥和弟弟之间这个关系啊，非常有意思。哥哥在的时候真是毫不手软啊。 是。尽管末节库里只有5分进账，但是在组织端是接连送出妙传，引领勇士逐步扩大2位数的领先优势，最终是率领勇士大逆转击败了费城，确实是不手软哈。昨天呢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啊，就是说在波特兰开拓者客场去打国王的这场比赛当中呢，开拓者的球员考文顿第二节被驱逐。奇葩的是啊，他的驱逐原因是因为把自己的面具扔向了裁判，因为考文顿之前面部有过受伤，然后上半场国王的一次进攻结束的时候啊，直接是把面具摘下来往裁判身上扔，裁判肯定是当时吹罚计犯啊，直接是将其驱逐。所以说考文顿一共就上半场打了15分钟，1投0中，0分0板0助0断0帽，1次失误。 嗯，为了争取目光的关注，你说各位球员也是都拼了哈， 这提前洗澡去了。 嗯，好，这是篮球方面的消息，也希望大家能跟我们保持互动。刚才1908听到了嘉宾周贺的这句说，哎呀，显得咱们首钢还是不行啊，听到这句话之后就感觉到还听到了这个没有企图心的球队哈，大家的概括，大脚星叔叔，包括阿昭哈也在关注我们的这个刚才的连线哈。 是，任我行0904说，今年看了北京的三大球都不太景气，现在看啊，就首钢还在持续投入，不仅是弄来了书豪，还请来了保罗的私人教练，这是给我们保持着希望啊，希望首钢加油。 海豚朋友说了，外援解决不了一切， CBA 现在的这个竞争的形势啊，其实还是看广东和辽宁。 两队本土球员的实力明显还是超出其他球队的一到两个档次。比如说首钢吧，想要跟这两支球队来竞争，除非你再找一找这俩队的，挖角一下其他的国内球员，然后找他们来帮忙才行。要不现在这个咱们国内的球员是很难跟这两支球队来抗衡的。也不一定，我觉得打广东的时候咱也其实没有落后太多，只是细节哈，有的时候细节做好了咱就赢了，但细节有的时候把握不住，那机会就是一瞬即逝，一闪这一瞬间没有了，你再想抓就没有了哈。 是 有的时候比赛就是这样。 红果这个经典体育梦想啊，国足什么时候能出现啊？我们这代人估计是看不到了。希望还是要有的，这是属于是一个体育迷的梦想啊。今天我们其实更多讨论的是，就是说自己啊，在比如说年轻的时候，小时候刚接触体育热爱的时候，身体还倍儿棒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体育梦想啊？比如说想当个职业球员啊，想跟谁较量较量啊？ 深秋说了，说到争冠组的国安呢，目前来讲是稳定过渡是最重要的。永远争第一这口号吧，既然就是口号，那咱就得喊下去，必须得去争取。钉子说了，说锻炼年轻人吧，为23年新工体开门迎接球迷做准备，其他的也都不太重要了。大家都着眼在以后哈。 是。沸腾工体又发来啊，说体育梦想就是做一名体育摄影记者，拍摄精彩瞬间。这个我觉得不难啊，这个梦想我觉得什么时候都可以去再着手实现一下。 不在编也是可以的，是吧？ 是。 喜欢创作，如果有机会，随时拍，是吧？ 尤其是你要说，如果说啊，到最后已经到了这个退休的年龄，少样的工资。去面试一下，返聘也不是没可能。 其实现在咱们大家手里的家务事儿也挺全的，尤其像这个开花了哈，比如说天气好的时候，有一些拍摄素材出现的时候，我发现呵，这长枪短炮的都是在大伙手里的。 对， 我每次经过那些场面的时候，心里都不停地赞叹说，哎呀，这有家务事儿的朋友真是太多了。出片的机会可能性也挺多的哈。 是的， 比如说像咱们有大型的一些活动哈，如果有大家可以去参加的这个机会的时候，我觉得您手里这个工具都可以用得上，是不是？任我行说，看了几场勇士的比赛集锦，看这意思，今年这库里是又回来了，这勇士也回来了，今年应该还是总冠军的有力争夺者。刚才周贺不是还说了吗，水花兄弟还有一没上呢， 是 还准备证明自己呢哈。 深秋说，争冠组的关啊，稳定过渡最重要。当然了，永远争第一，那既然是口号，就必须去争取。 刚才我说到了哈，4178说，首钢千万不要指望书豪如何如何，他现在的状态是不如以前了。尽管当年也算得上是星级，但是书豪不是老马，书豪主要是有一段时间没有参加咱们 CBA 的比赛了。虽然说去年啊，上一个赛季在发展联盟那边打得也还不错，但是毕竟是长时间的，还有疫情的缘故，还隔离有两次的这个经历，然后回到队伍当中，你说他马上就能适应这个 CBA 的比赛节奏吗？也确实是打上一个问号哈。尤其是职业球员哈，隔一段时间你说再回到这个高强度的对抗当中，还是需要有几场比赛的。 是的。吴梦生说，我的体育梦想已经实现了，宿舍对宿舍的比赛里顶进一个，实现破门了。这 是哪年的比赛啊？ 对，而且这宿舍多少人啊？ 宿舍一般都是6到7个人吧。看来是5人制啊，或者是俩宿舍可以凑成一队，是吧？ 是， 如果是足球比赛的话， 有可能，有可能。 要说篮球比赛，一个宿舍打一个宿舍还行哈。 这不老的大叔还有客串的，说高中的时候排球只有女队啊，到了大学呢，硬着头皮找教练把我这零基础的收了，这是可以说是硬是串进去哈。参加了5年的大学联赛啊，虽然是 B 组吧，但是满足了。 哟，那还挺棒的哈。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保持互动。第40段还有冬奥会方面的内容等着大伙儿，我们稍后见。

这就是现场的魅力哈。 嗯， 嗯，我们今年马上就要到来的北京冬奥会，明年春节2月4号就要开始的北京冬奥会，还会有非常激动人心的很多时刻都在等着大伙儿哈。 是的。 今年的冬奥会之前哈有很多准备，来看看相约北京赛事。 是的，日前结束的相约北京雪橇世界杯，中国队获得团体接力第9名的好成绩，其中双人组合黄叶波、彭俊岳功不可没。对这对组合从最开始的雪橇运动的陌生啊，刚搭档时的挫折，到如今的全国冠军，亮相世界杯赛场，正是中国冰雪运动不断进步的一个缩影。来听记者于波川的报道。 释放触点。3分14秒451的成绩，中国队也是在今天的比赛里面取得了一个开门红。 日前在延庆结束的相约北京雪橇世界杯上，双人组合黄叶波、彭俊岳和队友们一起代表中国队以3分14秒521的成绩获得了团体接力比赛的第9名，首次在家门口参加世界杯便跻身前10。赛后黄叶波表示，两人的滑行还能做得更好， 有一些细节上的问题处理也不是很妥当，上面几个加速的地方出现了几个问题。今天这个冰也是天气问题，也是比较硬比较滑的一个冰的状态，我俩有时候有会打滑，有侧滑的问题，其实我觉得我俩能做得更好一点。 他的搭档彭俊岳则说，这次主场世界杯之旅自己的心态很放松。 对这次的参加接力的话挺放松的，我们就是做好我们平时训练练好的，然后就滑好比完就行。 雪橇团体接力比赛需要依次进行女子单人、男子单人和男子双人3趟滑行，黄叶波、彭俊岳肩负着为中国队收尾的任务，他们的滑行很顺畅，没有出现明显的失误。不过黄叶波在回想起两人刚组队练习双人雪橇的时候，失误翻车是家常便饭，但他们面对失败从来没有放弃。 因为刚组建双人的时候，这个项目特别难，就是没有一趟会完整的到终点，就是每一趟都会出问题，每趟都会翻，这甚至滑一趟会翻2趟的情况。最大的收获就是不怕失败，这个我觉得是组双人以来收获最大的。 00后小将彭俊岳来自广东湛江，这位南方小伙是从篮球项目转向而来的，他在16岁入选国家队之前甚至都没有见过雪，但这并不妨碍他爱上雪橇这项运动，并在如今获得了全国冠军，还站上了世界杯的舞台。 我一开始也不知道有这个项目，当我就开始选拔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项目挺刺激，然后好玩嘛，然后慢慢随着冬训开始，我就慢慢就了解，然后更加的感觉有意思，就比较有速度感。 接下来黄叶波、彭俊岳将继续参加本赛季其他的雪橇积分赛事，并期待着在冬奥赛时拿出更出彩的表现。 接着来关注一下，为了庆祝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发展129周年，奥林匹克宣言、美丽的奥林匹克文化长卷、奥运加春节主题内容发布仪式昨天在北京汇文中学举办。来听我们记者的报道。 奥林匹克宣言、美丽的奥林匹克文化长卷三、奥运加春节主题内容发布仪式11月25号在北京汇文中学举办。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将近，在国际奥委会指导支持下，首都文明工程基金会和文明杂志社联手有关机构推出了奥林匹克宣言、美丽的奥林匹克文化长卷三。长卷三将以奥林匹克宣言为基础结构，囊括举办夏奥会和冬奥会的23个国家和43个城市的节庆文化。文明杂志社社长娄晓琪说， 奥林匹克宣言是1892年顾拜旦发表的一个演讲，作为人类的一个重大宣言，它是推动和改变了世界的发展。从1892年开始，1896年第一届奥运会，世界实际上是一个不安全、不稳定的世界，各种冲突和矛盾不断。奥运会呢，形成了、促进和改变了这种状态，而且使世界变得更加和平、更加友好。 同时，当天活动还宣布了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2大核心主题。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会副会长蒋孝宇在现场宣读了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为长卷三撰写的序言。巴赫在序言中写道，奥林匹克宣言是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起点，顾拜旦通过复兴奥林匹克运动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愿景一直是国际奥委会所遵循的最核心理念。国际奥委会独家授权，由文明杂志和首都文明工程基金会联合有关机构共同发起奥林匹克宣言全球文明传播活动。 2012年和2016年，该活动先后推出了长卷一和长卷二。 世界越爱越精彩。 在北京冬残奥会倒计时100天的主题活动的现场呢，也展示了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的金银纪念币，正面图案呢和这个冬奥会的这个会徽哈是一样的，衬以长城、雪花等一些元素来进行组合，上面还有一些其他的元素哈。 嗯、 昨天就有朋友问我说：“哎，小丽，你有没有去订这个金银纪念币？”我说：“我没有啊，因为我平时没有收藏的习惯嘛。” 是， 他说：“赶紧去，要不这个就订不上了哈。” 嗯，是倒计时100天，是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开幕前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时间节点。活动呢是旨在充分展现冬残奥会筹办成果，生动展示我国残疾人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落实两个奥运同样精彩的筹办工作要求。那冬残奥会的金银纪念币共2枚，其中金质纪念币1枚、银质纪念币1枚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货币。该套金银纪念币正面图案均为冬残奥会会徽，衬以刚才说过啊长城、雪花等元素组合设计。5克圆形金质纪念币背面的图案是冬残奥吉祥物，辅以雪花元素组合设计，并刊2022年冬残奥会字样以及面额。15克长方形银质纪念币背面图案为冬残奥会6个运动项目体育图标，辅以核心图形雪花。北京2022盲文等元素组合设计，并刊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字样及面额。同时呢，冬奥的脚步系列哈，绿色场馆落实冬奥办赛理念，在冬奥筹办当中，北京冬奥会所有的场馆建设、基础设施建设，绿色都落实绿色办奥理念，通过科技创新、技术革新的方式，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交相辉映。在场馆建设过程当中，多项举措实现了奥运史上第一次为节能减排、实现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大型系列报道《冬奥的脚步提速篇》今天播出第8集，绿色场馆落实北京冬奥办赛理念，请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记者刘金泽的报道。 长城内外，北国风光如画， 双奥之城舞动冰雪节拍， 冬奥的脚步。 张家口的风点亮北京的灯，成为了北京冬奥会筹办过程当中耳熟能详的一句话。经过百公里的传输，这些风能转化为电能，让北京赛区一座又一座场馆实现了绿电。点亮的不仅是场馆，更是北京冬奥会一直秉承的绿色办奥理念。现在北京冬奥会的全部场馆实现了城市绿色电网全覆盖，场馆的照明、运行和交通等用电均由张家口的光伏发电和风力发电提供。北京冬奥组委技术部部长玉红说， 绿色是本届冬奥会的办赛目标之一，为实现北京冬奥会碳综合目标，通过张北柔性直流电网工程，将张北地区的风能、电能生产的绿电输入北京。赛事期间，北京冬奥会所有场馆将实现100%的绿电供应。 绿色办奥还体现在交通上。今年11月12号，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赛事服务车辆交付仪式在北京首钢园举行。在北京冬奥会当中，清洁能源车辆的使用率将达到85%，为历届冬奥会之最。北京冬奥组委交通部交通组织和服务处处长马瑞强说， 北京赛区内部呢将主要使用纯电动和天然气车，延庆和张家口赛区的内部将主要使用氢燃料车，清洁能源的车在全部车辆中占比达到了85%，这个比例呢在历届冬奥会属于最高水平。 冬奥会延庆赛区所在的海坨山谷目前气温已降至冰点，而在山腰上，几辆绿、橙、白三色相间的氢能大巴穿梭其间，接驳参加测试活动的保障工作人员。测试活动期间，氢能大巴已经正式开始为延庆赛区核心区提供接驳服务。每辆氢能大巴每行驶100公里，可减少70公斤的二氧化碳排放，相当于14棵普通树木一天的吸收量，实现零排放、零污染。马瑞强说， 大规模的使用氢燃料车来保障大型活动，这个在国际上也尚属首次。 绿色办奥也体现在冬奥村和场馆中。山林场馆生态冬奥是延庆赛区最核心的设计理念，

但是没有相匹配的实力。但是现在我们发现皮奥利他带领的这支米兰好像没有那样的荣光，但是却焕发着更积极更纯粹的欧冠 DNA 的生命力。而这支米兰他带给我们的是全新的感受，其实包括这个赛季第一场欧冠踢利物浦那场比赛，尽管最后很遗憾输掉了比赛，但是那场比赛我觉得看得出来 AC 米兰现在在做出极大的变化，就是这支球队从精气神也好，从技战术打法也好，还是从整个球员们心态团结的这种感受也好，都让米兰球迷真的是看到了希望，觉得现在这支米兰有点要重回巅峰的感觉了。当然了，这一次呢，其实对于米兰来说呢，欧冠的道路啊，显然已经没有以后了。但是这一场比赛，我觉得就像一个轮回，因为米兰14年的最后一场比赛就是踢马竞，当时进球的也是一个巴西人，他的名字叫做卡卡。而今天进球的梅西亚斯同样是一个巴西人，而且他身上极富传奇色彩。他在27岁之前没有踢过职业联赛，而今天代表 AC 米兰首场欧冠首次射门就取得了欧冠的首个进球，又给 AC 米兰带来了时隔2900多天的首个三分。对于这样一个球员来说，我觉得除了他本身的传奇色彩之外，我们更要看到的是背后这支 AC 米兰在如此星光暗淡的情况之下，有这样传奇的草根球员却能够在欧冠赛场上保持拼搏，保持这种全身心投入的状态，我觉得这才是这支 AC 米兰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没有了当年的那股傲气，但是骨子里是有傲骨的。我想这个东西才真正叫做欧冠的 DNA。 而且尤其呢，要夸一夸皮奥利啊，现在用一个网络上比较热的词汇，皮奥利和 AC 米兰我们就可以看作是什么呢？双向奔赴，一个是落魄的豪门，一个是不太被认可的主教练，两个人凑在一起却在不被人看好的情况下绽放出了光芒。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人世间最美好的故事，而且米兰不会亏待皮奥利，马上就要续约了。我觉得也许在过了这段时间之后，皮奥利会成为一代名帅， AC 米兰也会重返自己的巅峰。当然了，接下来的事情只有时间能够去证明了。 嗯，这是米兰的故事哈。那我们之前也说嘛，今天的互动话题其实就是您的体育梦想哈。那梅西利亚，梅西亚斯哈，梅西亚斯就有一个体育梦想啊，有一个自己的足球梦，想要在顶级联赛里去进球。哎，现在他也做到了。梅西亚斯四年前还在意丁联赛踢球， 丁级联赛第四级联赛。 而30岁的他啊，在欧冠首秀中就取得了进球啊。四年前，四年后啊，竟是如此不同，成为了 AC 米兰的英雄。一边这个送，之前四年前啊，他是一边送冰箱、送家电啊，一边呢是在业余联赛踢球糊口啊。今天成为了欧冠的进球者。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完成梦想的故事， 励志故事。 是的，之前也有啊，就是英超的，我们说过瓦尔迪啊，莱斯特城之前，他在莱斯特城大放异彩之前，他在哪儿啊？他在英格兰的第六级到第八级联赛去混迹哈，慢慢的才踢出来，也是大器晚成。陆中原也是谈到了说梅西亚斯这个一路走来的这个历程，也说啊，在欧洲的足球土壤上更容易出现这样的故事。 这场比赛其实不得不提到的一个球员，就是86分钟打进绝杀进球的梅西亚斯。巴西人今年已经是30岁了，91年出生的，不禁也让我们感叹90后现在都30岁了，时间过得确实很快。但是实际上他在27岁之前还都没有接触过职业的足球，他短短的几年时间，包括一丙一乙，以至于到现在踢上了意甲，还在欧冠当中打进一个进球，他的个人经历绝对是堪比瓦尔迪，甚至比瓦尔迪还要传奇。那据说曾经他是在这个踢这种业余联赛的时候啊，踢完球之后，队友去洗澡了，他还得骑车去送外卖啊，也是一个外卖小哥给 AC 米兰送来了久违的三分。其实，每次看到这样的故事，我们不禁都在想，为什么 别的国家人数这么少的情况下，他们都能出现很多这样有传奇色彩的故事的球员。其实你看，不管是梅西亚斯，还是这个瓦尔迪，还是包括之前我们说里贝里，也是20多岁才拿到第一份职业合同，为什么在我们国家就没有呢？其实这个我觉得归根结底还是一个足球人口基数的问题，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小概率的事件啊，他之所以能传奇被我们所大家津津乐道，其实很重要的一个程度就是在于非常的稀少。而在我们国内本身踢足球踢职业足球的球员就很少了，再想像人家那么着万里挑一非常非常小概率的再出一个这种草根球员，那实在是太难了。就说白了，金字塔塔尖人家可能就那么几个，但是人家金字塔的塔底下可比咱们的人多多了。所以梅西亚斯的出现啊，其实不只是给米兰啊，给这个所有的球迷们上了生动的一堂课，告诉大家有梦想就要去追寻。这同时我觉得也是给现在在泥潭当中的中国队也是一个提醒啊，告诉大家一定得有丰富的足球人口才有可能出现各种各样的奇迹，否则 半句怎么没了否则可能这个结果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哈。 是， 刚才也有朋友说，陈伟说了，感谢雄鸡这给米兰的这个报道时间这么长啊。AC 米兰确实在欧冠当中表现不错哈， 嗯， 所以找到这个切入点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啊。 这毕竟是一个米兰的新鲜事儿哈。 嗯，啊，看看大伙儿的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的这个内容哈。 是 啊，聊什么的都有哈。 对，但是大家这个体育梦想还真的是五花八门的哈，都挺有意思的。Mr. Week 说想成为 NBA 球队的装备经理，就是想要采购指标呗，是这个意思吗？ 采购人是吗？想要谁就要谁哈。嗯，还有这个说到绿色半澳哈，灰太狼说了说灰色这个灰色绿色半澳从制造环节就开始绿色了，所以说仅仅应用环节绿色环保还不够，节能与优化能源也很重要， 是的， 既要开源又要节流，双管齐下才可以持续发展。 嗯， 为了不摆样子讲故事哈。 是贾冠说想成为邓肯那样的大前锋，和麦迪做队友，想成为 AC 米兰的主力左边后卫。这足篮兼修。然后还有说孙东玲说喜欢国球乒乓啊，梦想是打好乒乓球，没有实现但一直是我的爱。那没事儿，好好打，这个咱们又不是争个什么锦标赛什么的，就小区级啊，也是不错的。 嗯， MMMM 四个 M 这朋友说了，我曾经眼神特别好，所以还曾经感兴趣过射击。 嗯， 但射击之后呢，是没有坚持吗？还是没有人领您进入到这个圈子当中？有的时候发现哈，这个引路人也是很重要的。 是的，还有这个听众朋友说，龙成斋说中学体测啊，百米及格，但是一直没有及格啊，就是百米及格，这是一个比较草根的梦想了。 嗯，是，有的时候是这样的哈。 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无尽空心花怒放表白。 也有朋友说到首钢男篮，不光是看外援，肯定要看外援能不能够融入哈。 是 四节四人次，国内的小川方硕状态目前还没有完全恢复，咱们球队的底子也不太厚实，而且主要是年龄也比较偏大了，球员的年轻队员的成长也不太快，所以还是要充分的评估自身的困难，多了解对手的动态，多挖掘内部的潜力，这样才有机会进前四。 是的， 夺冠的话难度还是有点大。 永远的儿媳妇儿说我的梦想是当女足球员啊，小时候踢，上班以后就没有再踢球了，那其实也挺厉害的啊， 可以跟男孩一块踢。 对， 现在你可以跟男同志一块踢哈。 是的，参与一下混足啊，现在不是有混篮吗？就是 以后社区足球也设一个混合足球的这个项目哈。 是，应该会挺有意思的。 嗯，好了，也感谢大家的分享，欢迎您继续收听体育广播接下来的节目，我们明天早上再见。 再见。 快把所有门全都敞开，今天的不限。